要八百个 followers， 大家继续上去。 系啊，要八百个 followers， 你哋先可以睇到邱国胜载歌载舞表演沟渠唱咏啊！ 系啊，搞到而家我自己都好想有得 post 段片啊！搞到本来我唔想噶，而家上啦，上去苏东音乐嘅 IG 嗰度 follow 啦，我哋而家过700啦，撑一百个到啦。另外我哋有谁冠名继续咧，等紧大家全天候任何时候，你有一啲经历啊、古仔啊，咁你可以继续 message 我哋，同我哋讲嘅咁样样。咁跟住仲有啊，仲有一样嘅。呢、這个十大中文金曲有得投票噶啦，听日、 哦、 大家就留意啦，咁样。 哇，你好有港台心啊，特登讲。 我梗系啦， 系啊，系咪想博加人工啊，定系博升职啊？你 冇乜所谓嘅，随便啦、啊，系啦，大家留意住啊，去我哋特备网站嗰度咁会睇到十大中文金曲嘅投票期，咁啊听日开始噶啦，咁样。 系啊，大家留意啦，因为其实今年即系2020年喺疫情期间，都好多音乐人咧好坚持想做好嘅音乐，帮大家打气加油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本地好音乐。好啦，翻嚟讲。 好好啊，你包呢啲底。 好叻讲呢啲噶。 完全系 NQ 啊，十大中文金曲，明年再见之前会讲嗰啲嘢。 写咩写官方稿，非常之擅长。 好啦，宣布完啲嘢啦，翻翻嚟节目真正嘅内容啦，好啦。 系啦，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咧，其实应该话尤其未开新节目之前咧，我同波胜咧已经习惯咗一个 working pattern 啦。 嗯。 就系今日放工，听日翻，即今日翻工，听日放工。 今日翻工，听日放工。 系啦，我哋成日都倾嘢，倾到系过十二噶嘛，咁样啦。 系。 咁然之后咧。我寻日咧就好意外地咧，基本上做完节目七点零咧，我就可以拎住个袋急急脚咁样同邱国胜讲：哦，走咯，我走先，我有事啊！咁我就走咗。 呢一个月都好似未点见过。 系啦，咁同埋我系喺我同佢讲我拎袋准备走嘅时候咧，因为我个人非常之擅长观察别人的表情啦。 你又观察到啊？ 我观察到喺我同国胜讲：喂，我走先啦，你有咩事你 WhatsApp 我啦嘅嗰句嘅时候，我见到佢嘅表情有一下抽搐，嗰个抽搐咧入边包含咗一句说话。你咁早走，你凭咩啊？你嗰种 唔系，我要重申，我嗰个微表情，你直头系读心神探，我觉得你 多谢 嗰、那个微表情嘅原因系，我估唔到你可以咁快有得走，系即系啲嘢搞掂晒啦。因为坦白讲，我成日觉得即系我哋做骚动音乐，但系因为阿琼嘅身份，佢除咗做骚动音乐嘅嘢之后，佢好多行政嘢要做。我心底里边系觉得骚动音乐占咗佢好多时间，少咗时间做其他嘢。咁我就谂住啊，琴日夜晚冇乜嘢要录啊，成嗰啲咁样，你可以做自己嘢啦。 点知 你走、啊？我系咁样觉得，咦？你咁快走啊？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我读到呢一下之后咧，我觉得即系有啲嘢对佢唔住，因为抌低咗佢啊嘛，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同佢解释。 咁你又走？ 系啦。咁但系因为真系要走，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去攞 con 啊，我嘅隐形眼镜终于到货啦，同埋我已经有两三日成日冇戴过隐形眼镜，系非常之冇安全感啦，咁样。 但喺我印象中，你好似戴眼镜嘅次数多过唔戴眼镜嘅次数嘅。 系啦，咁但系我就要解释，其实咧，你每一日见到我都一定戴紧眼镜，但系我呢一副咧，其实只系眼镜框嚟嘅啫嘛。 系喎， 系啊，系 系喎，造型嚟噶喎，原来 系真 系惨啊！你个造型， 啊、 人哋睇唔出系造型， 冇问题噶，因为佢同我融为咗一体啊。所以我成日咧，譬如我想撩眼嘅时候或者捽眼嘅时候咧，我可以穿过嗰个镜片位嘅时候咧， 哦， 身边朋友都好惊啊！哎呀，点解你可以做到咁？因为 啲人要攻击你啊，可以直接 插我系啊，插我双眼咁样啦。咁跟住之后，波成就突然间好好奇，就觉得啊，咁你点样会开始戴隐形眼镜嘅咧？ 嗯。 我就醒起点解我会突然间开始戴隐形眼镜呢件事呢都真係同我人生一个好悲壮嘅经历呢有好大关系嘅。 真係悲壮嘅但 係。讲緊係我大学第一年嘅第二个学期。咁我好记得真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到不得之了。咁大家都知呢其实喺中大呢都有个特色嘅。 好多楼梯。 唔係就係啲楼入面呢啲建筑入面呢係超级冻。冷气超级劲、 哦，系， 但系咧夏天你谂下一出嚟咧，你个眼镜又即刻一浸嗰啲雾气噶啦嘛。 我哋呢个公司都系噶， 系呢间 超级冻。 我凡是工作或者生活过嘅地方都有呢个特色啦。咁样，我仲好记得系一年夏天嗰年夏天发生嘅事情，就系、是、当我喺一栋建筑入边行出嚟，我个眼镜瞬间成层雾气。但系因为我真系唔记得咗，前面系有三级楼梯，其实唔多三级楼梯，我真系唔知道，我一脚踩空咗，就系因为我真系睇唔到，又咩都唔知道，又挂住同身边嘅朋友倾偈， 哇！ 跟住我自己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系事后啲朋友形容翻嚟俾我听，佢就见到瞬间阿琼消失咗，去咗边啊？咁样 冇理由噶，冇理由见佢唔到喎，咁大狗都消失噶， 瞬间消失咗。佢话我成个人系一脚踩空咗之后，成个系跪咗落去个三级楼梯下面啦、 啊。 之后 因为我的体型很容易碌得到，因为那三级楼梯之后就是一个斜路，他说我还碌了大概几十米的距离。所以他说瞬间大概五秒之内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我踩空了三级楼梯之后碌了几十米。跟住然之后咧，佢哋系即系佢话，因为太快啦，所以完全冇人有反应得切啊！佢话直到咧系我碌完啦，瞓咗喺条路中间啦，系啲陌生人冲过去扶我先啦，咁样。佢话因为我啲朋友全部吓到呆滞，企喺侧边望住，哎呀，发生咗咩事啊？头先 你知唔知人生之中啊？目击到见过啦，碌落楼梯系咩啊？破坏之王嘅无敌风火轮咋？之外我都冇见过，咁所以你身边嘅朋友系觉得惊，我觉得系好合理噶。 系咪？ 即系喺你眼前咁样即系出现。 同埋你嗰下你唔知道佢你点解要咁做啊？我都冇逼你咁做，佢就话嗰刻真系好惊，咁个系伤得严重噶吓，我瞓医院瞓咗一个几星期。 好彩三级咋？你三十级真系。 就我好难同你喺度做节目噶啦，应该要另外一个 partner 嚟噶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啲朋友就即系同我讲咗，诶、哎，不如配 con 啦，戴一定眼镜啦，会方便啲噶。即系最起码你离开个冷气嘅地方，你唔会成沉眼镜嗰、那个镜片都系水气，搞到睇唔到路啦咁样。咁於是乎咧，就真係嗰個位就開始咗我戴隱形眼鏡咯。 哦， 係啊，但係因為其實我係 好合理，我覺得 係咪好合理？ 好合理啊！ 但我好中意戴眼鏡噶，因為波成你都問過我咧，我係覺得你戴眼鏡好睇過唔戴眼鏡。 咁你本身中意啲戴眼鏡嘅人啊嘛。 係啦，因為比較容易有書生的氣質啊嘛。林 家謙啊嘛。 你乜讲讲到佢就嚟唔派歌啦， 千祈唔好同严贤做访问，因为我有啲惊咁样样。 好烦啊！呢个就真系我唔知啦。我人生当中几次受嘅比较大嘅伤咧，就系呢一个啦。咁我仲好记得嗰时去复诊，因为伤到脚啊嘛。我而家膝头有个拉都系因为嗰单嘢啦。 哦， 我仲好记得去复诊嘅时候，个医生问我，佢话啊，我唔记得咗你点解搞成咁嘅咁样。跟住我内心个羞耻心突然间爆棚啊！喺度谂死咯，我原本咁样讲系因为 碌咗落楼梯， 碌咗落楼梯，跟住我唔觉意碌楼梯咯，咁样。跟住然之后，所有医生见到我讲都系下一句咧，我出任何事，感冒、发烧、头痛、晕身庆、肠胃唔舒服，包括呢次碌楼梯，你知唔知佢下一句都讲咩啊？ 系咩啊？可以。 其实咧，如果你瘦少少咧，可能就会健康啲。跟住 关事咩？即系碌落楼梯呢下。 因为佢可能会觉得是因为我太笨重，以至于碌咗楼梯啦。 哦， 系啦，咁于是乎我就即刻要同佢解释，是因为我嗰时戴眼镜离开咗一个有冷气嘅建筑物，于是乎成个眼镜都是水气，我睇唔到楼梯，于是踩空咗咁样。 但你咁讲，佢都会话咪系咯，你只眼健康啲，你唔使戴眼镜，咪唔会碌落楼梯咯。 你去死啦你！我仲好记得咧，我 friend 话咧，喺我碌楼梯嗰瞬间咧，佢见到我瞓咗喺嗰度咧，佢以为自己发咗长梦，跟住佢尖叫啊，严劲！但系佢都冇嚟扶我啦。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路程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谢谢哥哥，风风狂狂，进不敢，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 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重新认觅当一战。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再呈现。还多得你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失丧边的战友都和我挥手，告别太久，世俗落雨又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山脚下望向山友，看不手手挽手。 听过 Tonic 嘅一口气， 都系因为一层气，所以先有咗我以后大con嘅呢个经历。有位场外听众啊，咁佢就评论我碌咗几廿米呢件事啦。咁佢话其实好小事啫，系啦，因为平时啲人咧可能碌几廿米就好多个圈，好大件事啦。咁由于我圆周比较大关系咧，佢谂咁我谂咧，就算你碌几廿米都系三四个圈啫 ，it's okay fine 咁样。咁边位场外听众会讲啲咁 mean 嘅嘢咧？ 俾你咁拍档咧，仲有边个？ 多谢晒 Eric 对我嘅关心。 都谂系 转咩？你只手喺度？ 我计紧佢嗰个转。即系同一个点触碰地下的次数咯，你明唔明讲紧咩？因为佢圆周大又啱，即系你同一个身体同一个点触碰地下的次数系少啲，所以受嘅伤应该系低啲咯。 咁我系咪应该去学无敌风火轮？ 即系我转， 系咪应该我咁样我就即系嗰个无敌风火轮嘅原理都系你不断呢个靠你嘅敌人保护住你啦。 系啊， 咁我唔单止可以靠我嘅敌人保护住我，咁又唔得喎。 同埋你有个 mask 可以拉低，即系除咗向下碌之外，个 mask 拉低阻停佢咁。 咁但系又唔得喎，因为我永远我点都会接触地面嘅面积系大过我嘅敌人噶嘛。咁、我又想受伤机会又大。 我哋两个文科生即系要研究呢样嘢。 好过分啊！ 但其实我都系想大con或者系做 laser 嘅，直情系 你有同我讲， 但我同你个原因唔一样嘅。咁其实大con你见我都好少，但系除咗做嘢之外，因为我去验眼嘅时候，那个即系视光师同我讲话，我对眼去配con都好，冇办法配到最足，因为我除咗近视，仲有散光。佢兩樣嘢要配合翻，佢冇辦法去到最完美。咁而我之前戴個 con 都係好唔舒服嘅，對眼會好乾，但大家都會有，但好容易啦。同埋因為嗰個度數去唔足，始終睇嘢都係唔夠戴眼鏡咁舒服。 OK， 所以你哦，咁原來你好少戴 con 原因係因為呢個原因。 係啊，如果我係即係戴上去嘅時候同戴眼鏡冇乜分別嘅話，咁我梗係長戴啦。咁我所以變相只係打波嘅時候嗰啲會戴。咁呢个其一啦，第二就好想戴 con 就系我由细到大打波嘅时候，烂过无数副眼镜。咁咪因为以前真系会戴住波，唔系戴住 戴住波，戴住眼镜去打波， 戴住眼镜去打波。咁咪中学嘅时候我又冇配 con，第一价钱啦，第二即系唔想摆啲落只眼度好惊啦咁。 系 最无稽嘅一次， 系 lunch time。

方盛，我见你 IG 话咧，你寻晚夜妈妈喺度缝住 EDM 准备今日啲歌，喂，嘈住阿爸阿妈瞓觉啊！其实咧，你有冇谂过要搬出嚟住噶？ 其实都有嘅，咁点都想有自己私人空间噶嘛。咁但系谂下谂下，有屋企人又真系唔同啲嘅。当你谂下做完一日嘢好攰，翻到屋企得自己一个人家徒四壁嘅时候，呢种感觉就算啦，都系。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墙上挂着针的侧皮，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气。门外发现空着有夜，涂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阔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晒，而你能令我不瓦解。我就算全身忧伤，心至少一寸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度，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 今日新收到王然的新歌《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咁翻到屋企呢个避风塘是最舒服的，特别记得细个有嘢惊嘅时候，夜晚晚怕黑咧，就会叫声阿爸阿妈解救我。 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为你了，再天天给我推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圣智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星宿光，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 为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完你这一晚，谁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铺后花，暗黑未醒，守过到这里荒，心交给我，原谅曾痴想牺牲你爱。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而动思之而细仙女而不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临刻你醒走到这里荒，心交给我，原谅曾痴诉，今天我来撑起我。 细个怕黑啦，怕行雷闪电，所以每逢出现呢啲状况，我都会敲我爸妈间房栋门，同佢讲话我好惊，咁佢哋就会入嚟安慰我啦。唔知你嘅父母都有冇担当呢一种嘅身份？有啲似啊，郑欣宜呢一首歌里边所讲嘅嗰一个小夜灯。但系得意在系阿爸阿妈喺同一间屋里边都，佢只会喺你隔篱房瞓嘅啫。人生之中可以做你枕边人，可能只有另一半，所以拣啱嗰个人，一朝瞓醒见到佢就系 sweet 嘅，咁就最啱数啦。 明天或者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一朝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险。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凭着与非。迎住这刻一辈子，完成甜蜜句子。中下名字。 过何雁诗的《恋爱基本套路》，找到一世的枕边人呢不容易的，可能经历过不同的人陪你度过不同的夜晚，有些可能只是得一晚。 窗外败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烟。我宁看有你，却在单从下作点贴近。 讲紧一夜情之后瞓醒啦，嗰一个早餐由平时嘅一人份变成两人份。听过叶巧林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二人份》。 stars. Feel alone cause I left you my heart. The truth is that I couldn't wait till I see you again. No, I don't want this feeling to end. Cause I've been hurt before. Don't want no heartache anymore. 两个人互相中意对方都好啦，未必一定可以一齐到喎，因为可能男同女之间嘅部分唔一样。听过 Tima 同埋 Julissa 嘅呢首 Softly， 咁爱情又好，或者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就系要磨合噶啦。好嘅话咪磨合到，咁咪完美结局咯。磨合唔到嘅话，我都放你唔到啊！我又喺呢个世界度再寻找另一个咯。世事系冇咁完美嘅，只能够不断寻找最适合你嘅。 出口，若能进去，有没有？没有，仍假想天地自由。 荆棘不怕刺痛双手。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Percy featuring Serena 嘅呢首《粉碎糖果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嘅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创新高，目前累计960万人感染，超过234000人死亡，连续三日新增超过1000宗死亡病例。美国有个别州份同城市实施宵禁和减少社交接触的新措施，希望打击疫情。但全国50个州当中，有17个州未有强制民众在特定情况下戴口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在下周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去九龙的龙尾咧，暂时系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开噶。而沿住窝打老道上去狮隧返沙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在将军澳道较早时因为清理障碍物，所以就好挤塞的。去将军澳方向而家近住翠屏南村一段都仲系比较多车啦，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在电话机楼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内湾仔啦，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啦，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的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深水湾泳滩。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平石村对开是交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窝打老道返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龙尾排到去界限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之前曾经有意外清理了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近入境事务学院。另外另一边的龙尾就在黄珠路近龙日村。还有就是大埔公路去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多车，龙尾就排到去美城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九龙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有一宗的交通意外啦，就是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过咗窝打路道前少少啦，係有交通意外㗎。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渔港湾㗎。亦都影响到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希福道。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财富、名气、权力，拥有这个世上一切的人，大恶霸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讲了一句说话，令全世界的人都投入音乐的洪流。 想要我的宝藏，那就在这里找吧，我将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里了。 争夺大恶霸名衔的时代正式展开。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粗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掌门人开场嗰下就哇咁样，哎赢咗两集啊，有啲闷添， 闷啊闷啊走啊， 好招积啊， 闷啊走啊， 我就系知道波城咁招积咧，所以我今个星期拣嘅题目咧都比较出乎意料啊，介绍翻自己先，我系奔神， 耶，系啦，逢星期五嘅六点钟呢一个大恶霸嘅问答环节就由奔神主理出题目，考我同阿琼咁样嘅， 系咁咧，波城已经连续赢咗两个星期啦， 蝉联啦，赢咗两届咯， 但系正所谓事不过三啦，所以今日你冇机会噶啦，死咗条心罢啦你， 好有信心啊，琼，我中意阿琼呢份信心， 咁不如你话俾我听，你今日考咩先？ 你系咪帮佢啊？谂住麻麻地， 我觉得咧之前咧啲问题出得太过容易估到啊，即系太合乎常理会出，所以今个星期。我摆明就难嘅，今个星期同埋因为最近见到呢位歌手出翻歌， 嗯， 咁都有啲怀念翻我以前中学嗰个年代。 你讲啦，好惊啊， 系咪好想知啊？ 只要 有紧张，我就系唔讲住咁样， 恐惧啊，真系。 今个星期咧，因为我之前两集都系做男歌手嘛，今个星期拣咗个女歌手， 咁系边个啊？ 傅颖 ，Teresa。是不是好 我們分分兩分鐘之前啦、波盛英連贏兩個星期了，我相信他會連贏三星期。 快棄了這女孩，免不了擔心。 咦波盛可能好熟喎、他應該可能會贏喎、 啊。The one and the only one、我都是是不是、你是不是 失去平衡。 我都知道你一首歌。 堅中意嘅，堅中意。 OK 啊，嗰時大學嘅時候開始成日聽 㗎。除非你三首歌都圍三條問題都圍繞呢一首歌呢，那我應該答到嘅。除此之外我都可以放弃挣扎的了。 哦，我想讲呢， 我想问一下阿奔神啊，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揀阿傅颖 Teresa 的？ 不是，第一就是因为最近他出翻歌，所以觉得哎好像很久没见这位女歌手、不如用他来做个题目啦，即等、即同辈即同 age range 的人呢都可以 回味一下。 回味一下那个年代啦、即 Cookies 都真的嗰陣時都好中意嘅。 當然你揀邊個啊 ？Cookies 嗰陣時 ，Cookies 同埋 Twins 嚟講，先講嗰兩個組合先。Cookies 同 Twins， 你係中意邊個組合先？ 我嗰时候系中意 S H E 噶， okay, 所以我真系帮唔到。 我嗰时中意 E R 噶，我依家睇外国嗰啲， 大家真系斗 E R 两个都好靓啊。 O K， 咳线我哋全部三个口味都唔同， yeah, 我哋完全系。 咁你拣边个噶？ 我嗰阵时系中意 Twins 噶。 哦， 咁又拣得阿 Gil 同阿 Sa， 你系拣 阿 Sa？ 系。O、okay、 K。咁 Cookies 里边拣边个啊？ Steffi。 哦。我有揀過傅穎嘅曾經， 咁你嘅口味都即係幾一致， 幾一致咩先？ 即係對， 你先喺現實世界當中一樣， 都係㗎，都係、哦，你唔覺得嘅咩？係咁一脈相承嘅喎，都係好可愛。 兩姊妹揀邊個？ 細妹啊嘛， 細妹係 啊，你佢都係 識啲嘢啊， 係啊，佢都揀咗細妹啊， 你都應該係細妹， 識啲嘢， 知噶嘛，講得噶嘛，知噶。 OK， 係啊，兩姊妹揀邊個？細妹啦。 OK， 好啦，開始啦。 煙燭唔好講啊嘛，我哋入題目啦。 呢個唔煙㗎， 即刻緊張啊！而家。 傅穎由 Cookies 單飛之後，音樂上的產量雖然不算多，但是在2007年的 IFPI 香港唱片銷量大獎當中，他亦都曾經攞過而當年亦都正正是他推出首張個人專輯《My Cup of Tea》的年度。 今次第一条就要考起你哋先啦， 好长啊！你个答案， 嗱，俾个提示你哋啦，一二三四，下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只字， 九只字嘅奖项， 我连望住份稿，我都要 数一定有销量啦， 有 冇销量？冇销量啊？ 冇个量咯， 啊？ 系啊， 有个小字， 有个小字，你自己谂下啦。 嗱咩？真系有个烧字，但系冇个亮字。 我俾个提示大家，同我烧字系有个烧字啦，亦都系 烧 同女歌手系有关系，有个烧字。你自己谂谂啦，吓 烧字 都好大提示啦，吓 咁多大提示， 冇个亮字，又要同女歌手有关， 系啦， 系佢攞噶，仲要系 烧女烧。 当年佢因为关佢自己出呢只碟事噶嘛，系嘛？ 同佢出碟有关，因为 IFPI 呢啲奖项通常都真系同 销量有关 嘅销量有关啦。咁差争少少 high 中啦，波成吓。 你头先讲咩？ 唱片啦、啊，唱片又个 唱片， 冇唱片啦， 大潮啲。是不是那些 Hi-Fi 碟那些啊？ 他怎会唱过 Hi-Fi 碟啊？你是不是傻鬼了？ 我只是这么说。 那个是 Suki 石永里的 Hi-Fi 碟，或者泳儿。 那有什么是消情？ 因为消我可以配到的字。 消嘢食。因为 IP 不嬲都是想那些唱片销量的嘛。 给个提示大家，当年呢是坑他做女新人的。 什么最畅销女新人？ 赞啲啲，赞啲啲，赞啲啲，最畅销嘟嘟女新人奖， 最畅销流行女新人奖，最畅销。 你继续啊！ 你可唔可以？ 我俾你继续，我俾你继续，我俾你继续， 因为 我俾你继续。 最畅销， 阿晴未赢过你， 最畅销咩咩女新人 系啦，最畅销乜乜女新人奖就争我乜乜嘅啫，而家 最畅销唱片，最畅销专辑女新人，最畅销可以唱乜嘢啊？唱唱歌，最畅销 嗱嗱嗱，咁样讲，咁样讲，我再俾一少少提示大家，因为 IFPI count 嘅。一啲奖项咧，佢会分区域嘅。 最畅销九龙， 你有冇大佬啊？ 最畅销香港，最畅销香港。 香港系乜嘢啊？香港系 你系咪想俾我攞啊？呢个分，我俾一次机会你。 乜嘢啊？ 香港系乜嘢啊？ 边度啊？ 边度啊？我哋香港人会形容香港做 最畅销本地。 我真系帮你帮到尽啊！ 武器，我见到波成完全系让紧咧，系翘埋双手。 其实谂住估最畅销亚洲女新人， 唔系 ，sorry， 咁错咗， 我都错， 离晒。 我就呢一个系，哦，当年攞最畅销。 我谂得太少，我最畅销九龙。 我谂得太远亚洲， 我未听过有任何一个香港嘅乐坛颁奖礼系有分香港、九龙、新界，不如咁啊，似。分埋十八区啊，大埔啊，咁样 咩？十八区歌唱比赛， 最畅销本地女新人 啊！系好，阿提。 2010年，傅穎推出 EP《Metamorphosis》， 后嚟因为吸入防蚊烟雾引致唔系谂努机，医生指佢两条声带冇办法正常闭合，出现漏气，连讲嘢高中低音都会失控，甚至严重到失声添。由于病情一直都冇好转啊，所以歌唱事业亦都被逼叫停。 做咩啊？你嚟做咩？ 出包会俾人 DQ？ 做咩啊？ 佢谂住 我睇下几点啊？ 佢谂住 Wiki 唔系 离 线，我连 unlock 都未 unlock， 你唔可以无聊我。 我有睇过呢个新闻，我有睇过呢个新闻。 记得呢个新闻嘅，因为即系你始终一个声音上面个气管嗰样嘢系对， 对 个 歌手气管两个字噶嘛？ 系系系有气管两个字，但系你对仲争啲啲。 气管发炎 唔系啊，系 气管可以气管炸裂，气管 继续， 你唔好咁啦，我哋话声都一个专业嘅音乐， 气管泄漏嗰品。 可唔可以好好地咁样 估？我系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我又唔系主持精灵一点，我点知气管会发生咩事啫？ 你估下咯，应该咩哮喘嗰啲咯。 其 实 咧，我觉得我哋做声音呢个行业咧，呢个问题，我谂好多同业嘅朋友仔都会遇到嘅。 嗯， 尤其一 气管收缩。 一个真系一个病名嚟嘅，即系气管收缩唔系一个病名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你估埋气管 拍，即系我气管通畅唔会系我一个病唔病嘅名嚟噶嘛？系嘛？ 气管通畅咪冇病？ 系咯系咯，即系咁讲啊！ 气管 系啦， 但系又咪有气管两个字噶？ 有气管两个字 啦。我已经估到 啦。唉，波胜赢翻题先啦。 我估啫，波啫，支气管炎。 我以为佢咁有信心， 我记得系气管乜乜嘅，系咪？ 气管乜乜， 但系气管乜乜咯， 气管敏感啊！ 一 比一，一比一， 气管敏感啊！ 一比一啊！唉，唔紧要啦， 唔好讲啲唔应该讲嘅嘢，跟我 feel 到你好大机会今日。喂，你最后一集苏动音乐， 唔 你小心啲。 阿琼，你又咁谂啊？如果你赢埋呢一条，下条咪唔使玩咯，你都俾个机会玩埋下一条。 我唔谂住俾机会佢。 系啊，但佢都系俾咗。 我俾我俾机会你下一题赢翻。 多谢。 气管敏感啊嘛，嗰阵时。 气管敏感，你哋有冇试过呢样嘢先？ 有嘅， 我都有。阿琼有冇？笑乜嘢啫？真系。好辛苦啊！你哋已经气管敏感紧啦。唉，俾你哋去下一题听下先啦。 作为歌手的傅颖，其实亦都经常为不同歌手演出 MV， 例如是小肥、郑中基、苏永康等等。而组合方面呢，拍得最多的固然就是 Cookies 的 MV 啦，其次 Teresa 都不时在 Shine 的 MV 当中担任演出，包括一夜揽屋笠。 好啦，最后一条啦，我见到你哋头先笑到连题目都听咗一半 嘅。阿姨及 你， 你 呢个系 O Celebus 个 O Celebus， 你今日考傅颖，你去咗阿 Shine 嗰度。 系咯，我咪就系话傅颖拍过好多歌手嘅 MV 咯。 哦， 咁我谂住，因为都系一个共鸣嚟噶，即系都系一个我中学时期咧。 你中意边个？ 都中意啊！ 两个啊 ，Shine 两个都拣，都中意， 都中意，都中意。 佢话嗱，有一只叫一一啦，另一只头先个音就阿尔及利亚啦。 系啊，嗰啲 friend 啦，嗰啲 friend 啦，近啲噶，系咪咁多个 字 啊？阿尔及利亚。 阿琼今次真系要俾翻我叮当你先啦， 俾分本分我先啦，系咪？ 呢个应该呢首都可以话系 Shine 一首，我觉得啊吓，几出名嘅，都几代表性嘅作品添啦。 五个字我即刻谂起一只歌， 乜嘢啊？ 但系我唔好记得前面。 你唱出嚟啊！ 唱 你 唱你唱你 唱 到，我 都 当你赢， 系啊！ 我俾你搭住先，我费事连赢三 架。因为你唱到句歌词，基本上就知道个歌名噶啦。 系啊，佢有啲吓，系咪嗰首咧？系咪嗰个 MV 咧？ 呢个 MV 嗰阵时电视都播得几密嘅，喺我嘅生活 咁啊，傅颖就系女主角，佢里边有冇大概做啲咩啊？ 我唔记得咗，我记得好似有个电话亭咁样嘅场景噶，系啊， 傅颖已经好叻， 好耐噶啦， 竟然冇花喺了姐女孩。 冇啊！咁容易俾你估到，咁容易俾你估到，我点样考起你哋 啊？ 就 是、大家都估到，我都想知道你会点样出嗰个。 我就系要偏门啊嘛！今次就摆明系偏到尽啦。 啊，傅颖喺 Shine 嘅歌里面， 系啦，其实 提示一粒字啊。 哇一提一粒字 就知 开估都冇乜分别噶咯。嗱，不如咁啊，不如咁，有个地方名嘅歌名入边。啊，嗱系咪啊啫？唉，咁快俾你估到，唉离晒谱嘅。Shine 五隻字有地方名嘅歌， 嗰个地方系九龙噶嘛，系嘛？啊、 我想问 点解咁钟情于九龙、 你对九龙系有啲乜嘢？ 我 系 九龙翻工噶嘛？ 你想讲旺角揸 飞 人啊？ 旺角揸 系啦， 咦系旺角揸 飞 人都五个字、啊， 我想旺角揸。 但系傅颖嗰个感觉唔系， 你谂下系咯。傅颖点？ 傅颖当年都系即系 Cookies 里边都有仙气噶。 你听我讲先，旺角揸 飞 人如果入面有个角色系需要一个 MK 妹， 咁就想 Lily 咯。荔枝都做过。黎姿都做过 细细粒啊， 系系系，我就唔记得咗个角色叫咩名啦。 细细粒啊， 系好似你咁细细粒。 多谢你啦，你讲边度细细粒？ 同埋好似咧，我想讲旺角揸 fit 人系去爆旺角， 系啊，所以系长啲嘅，所以咪冇谂呢个名咯。 系啊系啊，突然醒起， 可唔可以有多粒字？ 一个国家嘅啊，系咪首都嚟嘅咧？一个不如咁讲，一个香港人嘅旅游热点嚟嘅。 我估到啦， 你估到啦， 真系唔记得咗你俾你 喂，唔系要波成三连胜啊！ 我忍咗好耐噶啦， 你讲俾你讲，我真系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 曼谷马利亚， 唉，好嬲啊！ 我头先就叫咗。 曼谷马利亚呢度边度有香港嘅地名？ 咩啊？佢怎讲地方名就系冇个香港地方名？ 我冇话香港地方 名 啊！我话一个香港人好中意嘅旅游热点啫嘛。 因为佢sorry， 我理解错，因为头先佢话有个地名，我就以为佢系讲香港地方名，所以我就谂到旺角揸 fit 人。 你真系好中意九龙，我只能 去爆旺角揸 fit 人谂起。曼福马利亚好听啊呢首歌。 唔系曼福马利亚，系啊，曼福马利亚系剧嚟嘅。 曼 谷马利亚。 因为我头先捞住，点解我唔敢讲？因为我未记错。 到咧个人咧失心疯咯，阿波生。 因为我嗰时我记得系轻弹嘅时候， 系播过嘅， 播过，然后嗰时细心睇个歌词，我就觉得即系同样都叫玛利亚喺唔同地方长大嘅人嘅遭遇唔一样，即系可能喺呢个世界有另一个人叫严琼喺 somewhere 都系咁样长大，但同你嘅遭遇完全唔一样。 可能喺四川啊陕西都有个人叫 严琼， 跟住佢都好中意九龙。 算啦，我认输。Mission completed。 好啦，今个星期又系波盛做呢个大 三年冠， 大伯要罚咩啊？今日 我今日要严琼帮我， 唔俾你讲 抹抹我对波鞋。 你对波鞋咁污糟，亏你淋得出 你 都对得我住啊！你 唔系抹鞋底，抹鞋面啫。 辛苦你啊，琼。 灯区模糊的一个他，那年轻仅有的美色，粉色繁华，文画里，同时这一刹那，同龄的他正靠着我臂弯喝茶，身份已隔着千里。也似在命运两极当中有个有资格更高级吗？同样都叫玛利亚，同样都信玛利亚，同样得到恩宠一样，每天得我爱护吗？为何一个每日上街应接着路人卖花，又有一个却旁边有我陪着喝杯茶？人间千个玛利亚，同样都有血肉吗？无论爱侣或路人也可爱爱吧，人人自命充满热情，看对象是谁吧。我真的这么多爱珍惜自在命换两极当中有个有资格更高级吗？同样都叫玛利亚，同样都信玛利亚，同样得到恩宠一样，每天得我爱护吗？为何一个每日上街 迎接着明日卖花，又有一个却旁边有我陪着喝杯茶。人间千个玛利亚，同样都有血肉吗？无论爱女或路人，我都爱好吗？人自命中满热情，看对象是谁吧，爱不爱我都可以关心一等他。抬头都不见星，有人花几百注买他一身纯情，文化里仍然高高兴兴，顽皮的他叫我用爱对天作证。同样都叫玛利亚，同样都信玛利亚，同样得到温饱，一样每天收集购物码。为何一个注定半生看脚下六十万高，又有一个却直飞动应元路买奢华。 而家听到就是刚才讲到那首 Shine 的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曼谷玛利亚》。阿庆又输了，七点之后啊，骚动音乐 Facebook IG 等提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总结在北京访问的行程，她说早上获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接见，访京期间两日内和六个中央部委的领导人见面，很高兴香港提出的意见都取得中央支持，反映中央高度重视和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林鄭月娥說已經就防疫、經濟復甦和紓解民困三方面向中央提出希望政策支持香港，主要是提升和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航空樞紐和創新。话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已经召开中央部委会议，讨论香港实施的政策。他希望在十一月底施政报告公布的时候交代。律政司介入人民力量前议员陈志全私人检控工联会议员郭伟强的普通袭击案件，并且不提正功起诉。陈志全接获律政司的信件，律政司在信中说律政司将会介入案件，并决定不提正功起诉郭伟强。陈志全说会同律师团队商讨下一步的行动。今年5月8日立法会内会会议发生混乱和肢体碰撞，陈志全指郭伟强将他拉倒地上令他受伤，被诊断为椎间盘突出。陈志全之后向郭伟强提出私人检控，控告对方一项普通袭击罪，法庭早前受理案件。八名民主派人士包括五名的现任立法会议员被控今年5月在立法会内会会议期间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出年2月11日处理，全部被告获准保释。八名被告分别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黄碧云、尹兆坚和许志峰，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工党主席郭永健、时任立法会议员人民力量陈志全和议会阵线朱海迪。案件涉及15项控罪，每人各自面对1至3项的控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喂 Kitty 啊，不如今个星期约埋你同阿男朋友一齐去烧嘢食咧， 都好、啊。咁你想我哋四个人烧啊，定系嗌多对 couple 烧啊？ 喂，二对二先系 double dating 啊嘛，唔系咩？喂，再多对人啊，会唔会好麻烦啊？ 咁不如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就讲下 double date 啊。 啊，不过三对人啊叫 triple， 咁唔知四对人啊叫咩咧吓 ？On a Saturday night。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林耀星分享他从影以来最具挑战性的角色， 因为他整个剧本90%都是英文来的，自己英文程度是比较差的，他来开拍只有两个月时间，那我那两个月时间就自己译晒整个剧本，自己每一天无论吃饭啊、去街啊、搭车啊、在家张床上永远都是顺读个剧本两三次才会睡得着。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长生不老其实一啲都唔过瘾嘅。 难克苦恼只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 安仔新歌之中的主角是一位不灭不死的人，见证着不同年代的兴衰之余，亦都不断经历身边心爱的人先行离开。一首歌远如一部电影， 可否一刹早识穿你，前做百世亦是你。 作曲 Lester， 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何炳顺。 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 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陈建安《时光边缘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给了我。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介绍一啲女 DJ 兼 producer 嘅。志源咧早几日阿琼睇完金音奖之后问起我，知唔知台湾有个女 DJ 叫做 Ray Ray？ 然后我发现原来喺听 EDM 方面，我好少留意女人嘅。 Activist, I'm blacking out, won't have to feel. 听过呢一首咧，非常之成熟，但其实系 Ray Ray 第一张 EP 里面收录嘅作品嚟嘅。嗰时佢仲未签俾咧 Yellow Cloud 嘅，咁但系嗰阵时嘅歌已经你听到好重一啲 trap 嘅元素啦，呢一啲 hip hop 嘅嘢喺里边嘅。因为自己话佢细细个好中意就听啲 bass 嘅嘢，好中意 hip hop 音乐啊，自己亦都有学一下一啲敲击乐等等，所以就将呢一啲嘢放喺佢嘅音乐里边。听下呢一首就系 Ray Ray 第一张 EP 里边嘅叫 Mary Jade。可能同你听下佢新啲一啲流行啲嘅歌感觉唔同，但系呢啲我鍾意嘅。Ray Ray 嘅来头唔细嘅，佢2013年参加咧呢个 Freestyle DJ 大赛台湾攞冠军嘅，后屘佢代表台湾去加拿大参加世界 DJ 总决赛咧，系第一个参加总决赛嘅女参赛者嚟嘅。跟住第二位为你介绍啦，系嚟自加拿大嘅 DJ 兼 producer， 个名叫做 Il Isha， 串法系 ILL 跟住 ESHA。佢早喺90年代已经可以自己做歌啊，又自己唱啊，又打碟啊，成多才多艺嘅女音乐人嚟嘅。有冇觉得呢隻歌好似特别好韌咁样呢？因为 Il Isha 呢一张2020年嘅 EP 呢叫 Unleashed 啦，佢係受到一啲叫 Broken Beats 啊、Trap 等等嘅音乐 genre 影响嘅。所以你听到佢嗰啲落 beat 嘅位啊、敲击乐嘅嗰个落法呢，唔係一啲好传统四拍四，而係中间会 skip 住一啲位，令到你个感觉好似好摇曳，好想跟住摁嘅感觉，就係呢一种嘅音乐啦。听过呢一首就是收录在他2020年 Unleashed 这张 EP 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Inside the Tomb。 所以有些好像盗墓的一些乐器啊，中东 feel 那些呢，就是这一只歌所创造的意境啊。 跟住出场呢一位嚟自香港27岁叫 Farah 嘅女 DJ 兼 producer， 有佢自己创作今年嘅作品。一位27岁香港嘅女 producer 兼 DJ 叫 Farah F A R R A H， 呢一首系佢今年嘅作品叫 Amaterasu 啊，系日文嚟嘅，中文叫天照。你谂起咩意思呢？系咪火影忍者啊？佢话就系睇火影，听到呢一个名字吸引咗而用落呢只歌度。佢都系细个学跳舞啊，中意 hip hop 嗰啲，咁后屘佢就觉得不如做一样可以自己练到嘅嘢啦。咁啱隔篱有部电脑，佢就开始做自己嘅电子音乐。跟住啦，第四位嘅女 producer 兼 DJ 嘅名字叫做 Godlands， 嚟自澳洲嘅，打碟超过10年嘅啦，已经。佢自己都话打碟到咁上下，就觉得系咪可以试下自己都整下音乐呢，所以佢又中意拣一啲 trap 嘅音乐去做，因为觉得特别一啲 heavy trap 咧比较精炼一啲，少啲 sample， 用多啲合成嘅音乐落去。佢亦都簽咗俾 Steve Aoki 間唱片公司嘅，有呢一首叫 Hit Them Like This。中意边一类型嘅音乐啦，但系你听到今日拣嘅歌都知道，我系中意呢啲好硬啲嘅歌嘅，同埋特别系嗰啲 heavy bass 嘅嘢咧，好中意佢个 bass， 即系听嘅时候传到入心里边震晒成个人嗰种感觉。希望你都同我一样 enjoy 得到。 跟住呢一位出场嘅叫 Rate Speed 啊，咁出生于即系美国纽约嗰边咧，系一位好资深嘅女 DJ， 最叻最出名，影响最深远应该系玩 drum and bass 嘅作品。呢一首啦，叫做 Evil in All of Us。九十年代开始已经玩紧一啲 drum and bass 嘅嘢，慢慢就开始 multi genre 咁样。咁好多外国嘅媒体都话佢对而家 bass music 咧有好大影响嘅。咁你幻想下喺美国纽约一个竞争咁大嘅城市，一位女 DJ 兼 producer 能够跑出，佢嘅实力应该都系唔需要怀疑啦。最后一位为你介绍非常出名 Alison Wonderland。她已经是在 Top 100DJ 女 DJ 里面 ,2018,19 和20年都是拿第二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她之前一张旧唱片 ,2018 年 Awake 里面一首 Church。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心里面两年前听到的时候，我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节目可以播呢，一定要播这首歌。他的作品里面很多时候都会自己去唱翻啦。其实他上一张专辑头先讲 ,2018 年啦，隔了很多年大家都等緊。今年出过一只叫 Bad Things 的，大家都期待应该下年呢会有他的碟的啦。 最后送俾你嘅 Alison Wonderland 嘅呢一首 Church， 下个礼拜一五点再见，拜拜。